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此时天色已经半黑，池小池有些看不清手下的杯面了。好在草中潜伏的萤火虫纷纷而起，绕身而转，暖金色的光映亮了杯面，亦如同寥落的星光洒在他的肩上。白衣小师叔已将伞收起，静静立于风中，远远地垂手站着，只怕吓着了他。池小池割了几次手指，瞄完了两座碑，他刚刚起身，眼前白光乍然一现，人已立在了一座通体幽紫的云母石前，一截玄玉剑柄露在外面，剑柄尾端系着一只同心结，仔细查看，内里藏有两缕乌发，内中有两股灵力双重加持，维持同心结不散不灭。好的，这口余粮喂得给满分。池小池观察许久，却迟迟不碰剑柄，像是在等待什么。不久，在他身后又凭空踉跄着出现了一个燕京华。眼见剑柄仍插在石中未曾拔出，他眼前一亮，玉器体内全部灵力疾奔而来。一刻钟前，燕京华裹着段书觉的薄衫，蹲在冷风和寒草中瑟瑟发抖。他和他的吝啬系统讨价还价了许久，也不能免费申请到系统的外援。他又有心瞒着段书觉找到破阵之法，便打算再藏一会儿，偷偷翻一翻书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瞎猫撞到死耗子的机会。谁想到这一番竟误打误撞被他翻到了。他不敢怠慢，在塔林中狂奔一阵，总算是寻到了那两座一高一矮对比鲜明的石塔。看那石碑上也阴了血，燕京华顿时心急如焚。段书觉已经进去了，他看过书，知道只要段书觉描碑完毕，就会被秒传至石中剑旁，但石碑上的血迹还温热，说不定还来得及。燕京华割开自己的手指取血，手忙脚乱中失了准头，直接一剑切到了骨头啊！十指连心，燕京华疼得勃然色变，但他丝毫不敢再浪费时间。书中写过，石中剑被拔出时，七阵动摇，河山震动，现在还没有异动，那便证明他还有机会。快，要快！保持着一丝希望，燕京华一边抽着冷气，一边草草描着碑面，心中惊涛骇浪，懊悔不堪。姓段的果然是主角命啊，这等好机缘简直是白白捡来的。有那么一瞬，他脑中也掠过一些怀疑，段书觉真能这么厉害，能马上注意到佛塔的规格不对，然后想起描碑。这碑上铭文的凹槽内虽然会有传送阵法，但气息极弱，不仔细辨识也是难以发现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段书觉如果发现了线索，为什么不叫自己来看呢？这到底是主角的天运，还是……在胡思乱想中，燕京华被带入了第七阵中。就在身后响起奔跑声的瞬间，池小池问林六一：“ 他来了。” 林六一忍笑道：“ 来了。” 池小池再不犹豫，用沾血的手一把握住近在咫尺的剑柄。 看见这把剑了吗？看清了吗？好的，他现在归我喽。 燕京华眼睁睁看段书觉握上剑，登时目眦尽裂，一时竟起了杀心，可根本未能近旁，他便被腾起的气浪足足掀出数十丈远。石崩玉摧，剑鸣剑剑，如蛟龙吟， 书鲛人气。来自千年前的鲛人语直接传入池小池脑中，与此同时派留了千年的剑意直涌入体，将他的精髓洗伐一新。池小池或者说段书觉完全能听得懂脑中传入的声音在说些什么，那是初祖的鲛人道侣在轻声诵念着他当年与初祖共创的剑诀，对他来说这该是比那千年剑意更要珍贵的馈赠。燕京华被弹开来时满心都是恶毒的脏话，他的剑本来该属于他的气运。他翻滚在地，周身疼痛，内心发焦，脑中轰轰响着，气怒交加，竟是直接呕出一口血来。该怎么办？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他白白养了姓段的这么久，就落了这么个结局，送他灵泉，送他灵果，送他秘籍，送他参加剑会，还牵累的自己丢了宝珠，现在又把剑拱手让人，天道何其不公啊。其实啊，他还漏算了一样，池小池从他身上赚取了十点回忆值，并立即兑换到了一张名为高光时刻的终极卡，名称高光时刻终极，持续时间3分钟，剑术1，品质精良，类型一次性使用品，所需兑换值10点回忆值。介绍：蒸香米上的秃黄油，炖火腿里的清鸡汤，老火锅配的冷蒜泥，豆腐丝浇的热卤汁，此时美味高光无限。该卡片的功用和美颜光环大致类同，但论表现出的效果要比美颜光环更加强大且抽象，若论起来大概是一种走路自带 BGM 压制全场的气势。但在看到兑换到的卡片文案时，池小池失神了一瞬，想起那个负责写文案的009，以及与纪作山那通突然断开的那通宇宙长途。好在池小池向来擅长收整情绪，炸裂开来熊熊焚烧的时钟剑光焰渐息，回归本组。那剑柄乃古玉所制，剑鞘则是浑然一体的天然紫云母石，然而其形态与段书觉印象中燕京华曾拿到手的水照白刃却有所不同。段书觉手中的时钟剑只有一鞘一柄，却无刃。然而若是拔出剑，便能隐约见到剑柄之上有透明水波流动，凝作无形的水状软剑，剑身可化长变短，长可至半丈，短可至3寸，即便无限由心而动。时钟剑唯有由鲛人所持时才是真正的时钟剑。时钟剑出时全山震动，七大阵阵法本就是一道幻阵，时钟剑被拔出后法阵暂时失效，重叠起来的众多空间破碎融合归为一封。一少年怀剑自山路缓缓而下，身边跟着一个灰头土脸的燕京华。燕京华败得一塌涂地，他极力想掩饰自己的存在，甚至想干脆晕过去算了，但一想到可能会被段书觉直接拖下去，那场景定然更难看，只能硬着头皮随着段书觉一道下山。他脸皮热辣，垂着头，希望旁人不要注意到他。的确最开始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，池小池向来秉承取之于渣用之于明的基本原则，动用了刚刚兑换的卡片。哼，但用卡片也是要讲基本法的，在场均是见多识广的仙道，若是他跟个花孔雀似的又开屏又旋转跳跃的蹦跶下来，聚光灯倒是打足了，风头也是出够了，就是有点丢人。因此他怀抱时钟剑微微低头，像平时的段书觉一般沉沉静静地走出，在赤云子面前撩袍跪下，清朗道： 弟子忝受天恩，时钟剑已出，请赤云君观视。 从他出现在众人视野中时，全场便是一片寂然，直到他开了口，众人方才回神议论纷纷。